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和海外生活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来自我爱我家海外的董南祥先生，欢迎您，董先生。 哎，大家好。 董先生其实非常了解迪拜的风土人情以及最近的建设近况。那么今天呢，想请您继续给我们还原一个真实的迪拜。我相信您是经常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原因啊，经常频繁的来往于北京和迪拜。那么最近一次您什么时候去的迪拜呢？ 最近一次是在2月份的时候了。 那就最近刚刚去过一次迪拜啊。您觉得迪拜给您最深刻的印象是怎样的？ 其实在没有去迪拜之前呢，迪拜给我的印象和其他人估计应该是一样的。简单来说，那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金碧辉煌，纸醉金迷，恨不得在迪拜要饭一个月，我觉得也能挣个好几美刀。之前在上大学的时候呢，人人网上有一个相册很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大概一些照片呢就是讲迪拜的这个当地人呀有多土豪，在大街上奔驰宝马坏了就直接往路上一扔就走人了，还有出租车全部是跑车，土豪呢不是养豹子就是养雕，要么就是养猎鹰，每天提供价鸟，跟那个北京大爷似的，就路上撒钱， 路上撒钱， 每天提供价鸟嘛，就跟北京大爷似的，然后一边提供价鸟一边在路上撒钱，是吧？后来呢，其实到了迪拜才知道迪拜大街上没有乞丐，因为乞丐在迪拜当地是犯法的， 就行乞这个行为它是犯法的。 对，所以在迪拜当地是没有乞丐这么一个职业的。 那卖艺可以吗？比如说我在街头我拉个小提琴，这种方式可以吗？ 卖艺没有说标准不允许，但是我没有见过。 可能也是变相的一种行乞啊。 对， 在迪拜是不允许的。 对，他们对于街道的这个整个的市容市貌保护非常的这个保护非常的高，保护非常强。因为而且这个在迪拜很难这个见到这个卖小吃的这种小吃摊，他们街上都是不允许的。 市容市貌特别的在意啊。 嗯， 所以整治的都特别的好。因为它是个旅游城市嘛，所以一定要建设的比较好一些，而且整治的比较规范一些啊。 对对对。 那么出租车呢？ 出租车也是不是说像网上宣传那样都是什么兰博基尼啊那些跑车，其实都是很普通的这个丰田呀、这种轿车，就是坐上去只要舒适就可以了，我觉得。因为毕竟他们当地的这个出租车价格不是很高，就是很平易近人的，不像那个其他就是像日本呀、那样的出租车价格很昂贵，这种让人都坐不起的。 所以跟大家印象中还不太一样啊。 对， 虽然迪拜是一个比较有钱的地方，但是呢其实很多物价还是可以接受的。 对，然后呢就是本地的土豪呢也不是说像我想象中的那种遍地都是土豪这种情况啊，其实本地人在当地就像稀有物种一样少见。就和宣传上其实不太一样，因为当地本地人只占总人口的15%。所以你在街上看到一个穿袍的、穿黑袍白袍的，不一定是本地人，有可能是其他国家这边就是周围邻近国家过来的。 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地方，所以说呢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高精尖人才都会在迪拜汇聚啊，所以你看到的当地人不一定就是土著。 对， 可能也是来自其他国家的人才。 对，可能比如说沙特的呀，或者是沙加的呀，这些其他的就是阿联酋其他组成国过来的人。 嗯，这样的哈。 然后呢，迪拜的这个宣传呢，给我感觉来说就是不太属实，因为迪拜它确实是需要这么一个有噱头的宣传来宣传自己的城市，虽然不属实，但是也有它真实的一面。比如说白天我们看不到这个成群的豪车出来这个在大街上跑，但是到了晚上豪车就会成群结队的排队出来摁喇叭，或者是把他们这个排气孔开的就是把这个涡轮就弄得特别响，就出来炸街。对，然后呢，本地土豪其实给他们老婆或者是媳妇儿买包啊，直接就是他们媳妇儿直接去买包，我也见到过这个一个货架上全都撸下来这种情况。 那都是奢侈品的包包哈。 对，全部都是奢侈品的包包。 然后架子上10个我都要了。 对， 就全撸下来了。 对，而且在当地人这个可以娶4个老婆的嘛，但是而且你就会在当地人那个身后看见有4个穿着黑袍的这个女性跟着他走，就特别有气场。 嗯。 但是这个外表的光鲜艳丽就是抵挡不住他内心的悲哀，我觉得这个因为迪拜这个每个女性的老婆她都要一视同仁，你给这个 A 老婆买一个 LV 的包，你可能 BCD 必须要买一个同款的包，所以可能娶4个老婆经济压力也挺大的，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必须要给相同的一个待遇哈。 对， 嗯， 这个迪拜呢，就是我觉得呀，虽然它这个城市非常的有钱，非常的奢华和现代，但是在这里的人们其实也和我们一代，但是这里的人们其实也和我们一样，简简单单普通的生活着，并没有宣传中的那样和普通人隔阂那么大。对我来说，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迪拜的变化非常的快，和北京差不多，或者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去年我去迪拜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是大荒漠和平地。今年再去的时候呢，这些地方已经有很多的高楼都已经盖起来了，感觉迪拜市中心的范围又扩大了一圈这样子。 这样啊，所以它的城市化进程也是特别快的哈。啊，那你之前也是去过好几次迪拜了哈，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之前去的几次经历，住在什么地方，有哪些所见所闻呢？ 是这样，我上次今年去迪拜的话大概停留了5天，因为主要我是工作原因嘛，我们要去开发商的这个项目实地考察一番，所以住在离这个伊马尔公司比较近的地方。伊马尔公司就是我们上期提到的迪拜最大的这个房地产开发商，是迪拜政府80%控股的中东最大的一个开发商， 就是迪拜可以说是国有企业了哈。 对， 它是最大的一个开发商， 可以说迪拜90%以上的建筑全部都是伊马尔建的，比如这个世界最高塔的哈利法塔呀，或者是这个世界最大的迪拜购物中心啊等等等等，其实很多都是迪拜的伊马尔负责建造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迪拜的市中心在哈利法塔上晚上会有这个灯光夜景嘛，灯光夜景这个灯光秀每天晚上都会我去的那几天晚上就赶上了，可能是运气比较好，都会有这个灯光秀弄得非常漂亮啊。迪拜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就夜里12点左右，很多人全部都在迪拜帽门口这个守着，等着这个灯光秀的出现。然后灯光秀结束以后呢，伊马尔就很心机的把自己的公司的 logo 打在了这个世界最高塔上，然后让大家全部都这个认识到自己。而且这个从这个迪拜的这个主路，这市中心的主路走，一直走的话，每个路灯的底下全部都会有阿联酋的国旗，那左边他们会挂阿联酋的国旗，右边就会挂这个伊马尔房地产开发商的国旗。 是， 所以这个对伊马尔对于迪拜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可能大家认可度比较高吧。当时这个我在市中心因为要考察项目嘛，所以这个伊马尔给我安排在了市中心的这么一个酒店，叫做 Vida Downtown。这家酒店呢它的卖点就是步行5到7分钟就可以来到市中心的迪拜购物中心和哈利法塔，是地段超级好的酒店，一晚上合计大概不到2000人民币。对于一个4星加的酒店来说呢，入住价格还是相对国内来说比较高的。但是相对于国内的4星房间来说呢，这个 Vida 的酒店虽然房间不大，但是临街从落地窗可以看到这个街景， 设施也非常的齐全，很干净，也不觉得拥挤。酒店大堂每天呢都会提供丰富的这个自助早餐，想吃什么都有。给我的感觉呢，相当于国内的五星加一点的水平吧。晚上呢有露天的泳池和露天酒吧喝酒这样的地方。迪拜是白天是在公共场合不可以喝酒，但是晚上你在酒店呀或者是酒吧呀是允许喝酒的。夜里可以在这里的酒吧喝酒啊，这里还有一些供游人们休息的床以及抽水烟的地方，感觉非常的好。这个水烟在迪拜来说是一个国民级的这个休闲运动，因为当地人可能是本土人，可能是习惯了抽水烟，或者是说他们把抽水烟当作一种享受生活的一种慢方式所以当地人夜里一般过了12点以后呢，就会在一些餐厅啊或者是酒店的这些像这个铺的像床垫一样的地方啊，他们会躺在上面慢慢的抽水烟，然后一边喝酒来享受这个美好的夜晚。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92.3 海外有个家。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我爱我家海外的迪拜职业专家董南翔先生。那在今天节目上半段呢，董先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有关于迪拜的一些真实生活情况啊。接下来我们还想问一下董先生，就是如果真的要在迪拜居住的话，那边的生活成本高不高？就是感觉迪拜是一个很有钱的国家，在很有钱的地方生活的话，肯定消费水平比较高。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吗？真的生活成本很高吗？ 其实我个人感觉住在迪拜的生活成本还好，主要成本就是住。这个住房呢，租房在迪拜的成本非常的高。大家要知道的是，在迪拜投资的话，纯靠每年的租金收益就会有大概8%-10%的年收益率，所以在迪拜租房是非常的贵的。如果你要住的品质比较好一点呢，像是租住在这个伊曼尔旗下的 Address 酒店，是迪拜市中心的一个非常高端的酒店品牌，里面有小型的酒店式公寓，然后都是超五星标准的，这样一个开间或者是一居室，在迪拜市中心每个月的租金的话，要达到15000人民币左右，一年的话就要将近180000人民币。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像其他一些区域住或者是合租，并不是每个区域都像市中心这样贵，所以在迪拜生活的大头主要是租房这样一个消耗。平时呢平时吃饭呢，我就是觉得也还好，不会说像想象中吃饭消耗那么大。我一般在商场里边，就是在迪拜购物中心里边吃饭的话，吃一顿还不错的东南亚餐厅的午饭呢，大概每人是100-150人民币就可以吃得不错了。稍微讲究一点，可能偶尔犒劳一下自己呢，就会去一些比较高档的地方嘛。因为像我比较喜欢吃牛排，所以我会去这个迪拜购物中心里面吃一家在网络上非常有名的一家网红牛排店。那这家牛排店呢，吃上一顿上好的牛排，分量很足，加上配菜和汤，一个人200迪拉姆，大概不到400人民币就可以搞定，和国内的价格其实吃牛排也差不多。喝水的话，我在那边商场里买可乐，大概可能是因为商场的缘故，所以这个听装可乐是稍微贵一点，大概5迪拉姆不到，大概是10人民币左右， 10块钱人民币。 可能是因为商场里，我是在自动贩卖机里边买，经常，所以就是可能稍微贵一点。但是在星巴克呢，要一杯大杯的星冰乐，大概是22迪拉姆，大概和人民币38块钱左右吧。我对比了一下，应该是和国内的这个星巴克的价格是一致的。 我听上去感觉好多东西就是国内物价的3-5倍。 但是他们的工资，如果你要按当地人的工资水平来看的话，他们的物价其实是相对非常便宜的。 当地人的工资大概有多高呢？ 当地人的工资是这样的，我当时有咨询过在迪拜 迪拜购物中心里边工作的这些中国人，他们有一些是做一些销售啊，那这些销售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每个销售一个月底薪大概能挣到15000左右的迪拉姆。 嗯，咱们是迪拉姆，这个货币单位啊是15000迪拉姆，换成人民币大概是3万了。 3万左右啊，这还不加上他卖出去的提成，如果加上他卖出去的提成大概有2万多，2万3迪拉姆，他可能一个月能挣到46000人民币左右。 嗯， 所以如果挣46000人民币，您再看这个啊他消费的这个价格来说，其实是不算太贵。 对，这么一比较的话，物价和工资一比较的话，感觉物价就不是那么贵了哈。而且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底层销售的一个工资水平。如果在迪拜您从事的是金融行业，或者是作为公司高管，那您的月薪或者年薪会更高一些。 对，没错。 那普通的开销就更加不值得一提了啊。 对。 那么据说其实谈到迪拜呢，我们知道迪拜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地方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在当地汇聚。那么其实据说迪拜的本地人土著只有占到总人口的15%，是这样吗？只有15%。 是这样的，迪拜的常住人口大约在260万左右，流动人口呢有1000多万，其中常住人口的15%是本地人，大概30万左右，剩下的全部都是外国人。这些外国人有和你我一样的中国人去那边经商，或者是说像做一些销售这样的工作，因为挣的薪水要比国内高出不少嘛，所以很多中国人去在那边挣钱。还有很多人呢，就是欧美人，很多欧美的企业在中东的分公司总部呢，全部都在迪拜，所以欧美的一些公司的白领啊，或者是公司的上层工作人员会驻扎在迪拜工作。还会有一些欧美人呢来到迪拜度假，因为欧美那边冬天的时候正是迪拜很暖和的季节，对于他们来说来到这边呢，来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总比在家挨冻强吧。而且主流语言，迪拜的主流语言是英语。他们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们的所有的告示牌上还有一些标志上面全部都是英语是最大字体的，自己本国的语言这阿拉伯语是在底下缩缩扣扣的一小点基本都看不见。 因为英语是全球通用第一大语言嘛， 对， 而迪拜又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地方，所以英语肯定是当地最通行的一个语言。 对，所以说欧美人呢比较喜欢来迪拜，一个是他们在迪拜的生活没有什么压力又可以来这边度假，因为跟他们季节是相反的嘛，所以迪拜又有一个外号叫做欧洲的后花园。那剩下到迪拜的一些人呢，很多都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人还有菲律宾人。那么这些人在迪拜干什么呢？这些人呢都是在迪拜做一些服务行业或者是一些底层的劳工者，比如清洁工啊，酒店打扫房间啊，或者是一些佣人之类的。一般呢他们的工资都会比正常的这些工作人员要低很多，但是还是会有很多这类人愿意来到迪拜工作，因为相比在自己的国家，在这里要挣得多得多了。那比如巴基斯坦人在他国家可能一个月只能挣到300人民币，那他来到迪拜以后一个月可能能挣到5000人民币，对他来说也是一个质的飞跃了。 刚才您说的很对啊，迪拜其实有很多大型企业的这种分公司总部都在迪拜。那您觉得迪拜为什么能够吸引那么多的跨国企业和海外人士在当地工作呢？ 因为迪拜是一个完全免税的这么一个国家嘛，迪拜根本就没有税务局，所以企业在这边建立公司呢，不需要缴纳任何的企业所得税，且没有进口和出口税，所以可以节约很大的一个成本，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公司。所以也因为这样，迪拜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公司呢，来到迪拜经商或者是办企业。对于个人来说呢，来迪拜工作拿到的工资，迪拜也一分钱税都不收。比如我挣每个月10000迪拉姆，那就是实打实的10000迪拉姆。再有一个呢，迪拜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里面充斥着世界各国的文化元素，衣食住行都没有很大的限制。 可以说，迪拜政府这么优厚的条件、免税的这个环境，包括当地这种经济和建设的发展速度，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在迪拜工作和生活。 这些人口其实也会促进迪拜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吧？ 对，这些数量庞大的外来人口呢，首先来说就是迪拜的游客和来打工的务工人员，这些人呢争抢着迪拜的住房，导致迪拜的租房市场一直供不应求，所以迪拜也在慢慢的扩大城市范围和增盖新的楼盘。像最近迪拜准备打造的全新的市中心云溪港地区呢，将来会成为迪拜新的市中心，会有更多的房源供世界各地的人居住。同时这里的新的奇特建筑和动物保护区，比如火烈鸟的湿地，也会吸引更多人来迪拜游玩，属于一个良性循环的这么一个发展吧。 其实很多人一谈到中东地区啊，就会觉得那边还是有一些治安上的困扰的。您觉得迪拜的治安怎么样？ 迪拜的治安在世界范围上来说都是数一数二的了。由于在公共场合禁酒嘛，所以杜绝了在公共场合撒酒疯闹事的这么一个情况发生。还有就是偷盗和抢劫一类的基本没有，要不就是偷了没被人发现啊，要不一般人也不敢偷，因为在迪拜生活工作的人呢，一般也不缺那点小偷小摸的钱。再有就是大家的工资呢都普遍比较高，没必要干这种事情。还有就是犯罪成本也是相对较高的，迪拜对于犯罪是零容忍的，一旦发现有偷盗和抢劫类似的事件，当事人一般都是直接被驱逐出境，并且这辈子都不能再踏进迪拜半步的。有的客户也会问我会不会打仗啊之类的，因为迪拜在中东嘛。我一般都会肯定的告诉他不会的，因为迪拜有全世界各地的大型机构和金融公司在这边发展，涉及到各个国家及公司的利益，如果真的不安全，我们国家也不会在今年实施和迪拜的这么一个免签的政策了。咱们国家是从今年的1月1日起，以前是和迪拜是落地签，今年的话是直接拿着护照就可以直接飞到迪拜了，都不用签证就过去了。并且呢，美国总统还在迪拜持有房产和高尔夫球场，难道大家觉得美国总统会知道迪拜不安全吗？所以这个担心，对于迪拜安全的担心是多余的。 所以迪拜相对来说它治安包括国家的稳定都是比较让人放心的啊。那么其实谈到迪拜呢，我们知道迪拜的货币是迪拉姆，那么要进行迪拜各方面投资，无论是房产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迪拉姆我们要了解一下，迪拉姆和美元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迪拉姆呢跟美元是一个固定汇率的这么一个关系。一迪拉姆呢固定会兑换0.27美元。 0.27美元。 对。等于说美金涨迪拉姆就涨，美金跌迪拉姆就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做迪拜房产告诉客户说买迪拜房产相当于购买了这个美元资产一样。因为迪拉姆完全随着美元的波动而变化嘛。 所以它和美元的关系是一个比较紧密的，而且是美元涨它就涨，美元跌它就跌，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一个规律、 对，从来没有变过，都是固定的。迪拜的货币呢有两种叫法，一种叫迪拉姆，缩写是 AED， 一种叫费尔，缩写是 DHS。DHS 其实呢就是迪拉姆的缩写啦，就是 Dirhams 的这个缩写就 DHS， 所以但是这两种货币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商场里标价可能会有两种缩写，大家知道就可以了。就是在买东西，尤其是去迪拜购物的人来说会比较困扰这一点，因为他们在商场的标价呢会就是一会儿会标 AED 一会儿会标 DHS， 但是其实这两种价格是一样的。 就让我想到人民币其实也有两种写法，一个是 CNY，另外一个是 RMB。 对对对，其实是一样的。 对，所以其实迪拜的迪拉姆也有两种英文缩写，一个是 AED， 另外一种是 DHS。这两个大家记住了，以后去迪拜看到这两个缩写就知道是迪拉姆货币的意思。 对，没错。 谈到迪拜生活，董先生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可以给大家说一下迪拜打车的这个费用。一般过来之前呢，我觉得迪拜打车肯定很贵，我肯定打不起。但是我自己呢尝试了一下，从迪拜机场呢打出租车到市中心20分钟的这个路程吧，大概会花50迪拉姆，不到100块人民币。但是这里面还有包含机场额外的这个20迪拉姆的附加费用，所以如果不是从机场起步的话还会便宜很多，所以感觉跟国内的这个打车价格其实是差不多的。